潘美辰的《黄昏》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半片吐司冷掉的咖啡

上了心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啊，在梦里，梦里见过你。甜蜜，是你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

想什么话请吩咐，我自尊都不顾，却没奢望你别再顾。自问受够伤，就算登场，你大概最终感动到鼓掌。然而害怕你原来只想对苦主赞赏，难受受不起你问候，而爱这施舍的温柔比拒绝更荒谬，越投入才越想收手，难受收不起会泪流，容易爱越爱你越难受，之后再没有之后，相恋不如做好友。自问没结果还能求什么，恋得轰烈中出错，爱什么都好过太认真待你愉快吗？道行未够高，害怕煎熬，我越爱上的总越怕得到，尤其是要靠同情翻数，会输得更糟，难受收不起你问候，而爱这施舍的温柔比拒绝更荒谬，投入才越想收手，难收收不起会泪流，容易爱越爱你越难受，之后再没有之后，相恋不如做好友。趁你茫然便要走，收到没有，付出了何必要回首、啊、难收收不起你问候，而爱这施舍的温柔比拒绝更荒谬，越投入才越想收手，难收收不起会泪流，容易爱越爱你越难受，之后再没有相恋不如做好友。